2016年全国农业科技成果展和发表会12月6号在农业科学院拉开了帷幕。全国农业科技成果展和发表会有教育科研机关和农业部门生产单位的干部、科学家、研究师、技术人员、教师和研究生参加，并推出了100多件有助于促进农业生产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有价值的科技成果资料，以及新品种粮食作物和各种采用纳米技术的肥料、农药等190多种500多件展品。